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这个杂问当中有七颗，第一是问禅，第二问尽，第三问戒，第四问忍，第五更问禅，第六问师，第七问回。现在是。第一问禅已经说过了，下边是问尽。又见佛子未尝睡眠，惊醒临终勤求佛道。这个修道的人睡眠。是一个盖，是因盖，盖覆我们的本性，不能够显现，所以他不能不睡。在凡夫位上修道，不睡。就是欧罗利尊者被佛一呵斥，他就发起狠来了，不睡了，爽直就不睡了。这个眠，这个眼以眠为事，这个眼睛啊也要吃东西，而不是吃东西，就是也要休息。一直不睡觉，这个眼睛没得吃，眼睛就像我们这个人一样，不吃东西就饿死了。他说未尝睡眠呐，要是按这一句话的文字来解释，从来没有睡过觉，没睡过觉，就是眼起精进，在正常的。这个服饰活动当中，初后夜，初夜后夜，稍事休息啊，中夜呢，要有一个睡眠的时间。佛也睡觉呢，佛也没有说，成了佛以后从来没有睡过觉，还有的那个佛就是卧佛呢。那个窝在那个地方啊，佛也示范，佛法的示范就是叫人家能够做得到。说这个东西做不到，如果这个佛法规定下来，凡是学佛的、修道的啊都不睡觉，那就困难了。这个菩萨啊，这个佛子啊，就是菩萨。他这个用功的地方呢，是临终，勤求佛道的，像这个波州三昧，这个波州是常行三昧，有四种三昧之一，常行三昧，这波州三昧。此番为佛力，这个三昧怎么行法呢？就是也是念佛的，身体只能够行啊，不能够坐，也不能够卧，说是我这个辛苦的坐坐啊，不行。说是睡睡，那更加不行了。说他这个三昧的名字呢，叫个常立三昧，这是从这个形式上看是常立的。从他的修行来看呢， 他这个常立不是老立的那个地方，也不是老站在那个地方，就是你这个身体允许活动，就我们这个禅堂，禅堂不是有跑香吗？就是它也允许活动，不能坐，不能卧。那也不是绝对的呀，什么事情要绝对了就麻烦了。反正我说我大小便也不能坐啊，什么大小便呢？就说这个有些事情呢，不要钻牛角尖儿。佛力三昧，行这一法。就是常行不坐不卧，口中念佛，心中观想佛。那么观想怎么观想啊？观想十方诸佛，都做观，那就不好观啊。如果观想十方诸佛，怎么观法的呢？十方诸佛多呢，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有。当观一尊佛，这个观想成功，十方诸佛都现在前。观哪一尊佛呢？就是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想成功在定中，三昧般若三昧在定中见佛。如清夜见明星，十方诸佛都现前，这个三昧就修成了。见佛那就有功德，见佛就能够得道，那看你的这个功恨的深浅。不着三昧，做一期，长的是3个月，短期呢7天，那也还不容易啊，你说我这个7天当中，不要说3个月了，这个7天当中，我不能坐，我不能睡。只能够行走，那是没点道心还是不行的一个自己发道心，另外呢还有三宝的加倍用这个方法勤求佛道，这是为这个精进。精进一个呢是降伏睡眠，是精进。那么不但是行般若三昧成为精进，哪一法都有精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各个法门当中，说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呢，它有平常念佛。平常念佛就像我们禅宗道场，平常也坐香不是不坐香甚至我们现在讲经的时间，我们还坐香。那个坐香呢，多多少少有点间断比如上殿了，出坡了，过堂了，这多多少少有点间断。到了打七。我们这个法门当中，只要谈到打七，这就是一种精进。克期取证，你说他不精进吗？打念佛期，那叫做精进禅期，精进念佛期。我们这个打禅期呢，也叫精进禅期哦。克期取证就限定了， 这一个期当中，是不是就取证啊？要开悟，要把念佛的这个人要找到，不精进吗？天会彻祖见雍正皇帝，那个皇帝说话是算数的，不是我们这说话，说了就改，说了就改。限制他七天就会开悟。他能够不精进吗？这个不精进，尚方宝剑悬在那个地方的，有砍头的，所以他开悟了啊。拳头不换作拳头，换作使人眼内谋。一切圣贤如电父，大千杀界海中欧。这是天会彻祖被雍正皇帝逼着开了悟以后说的几句话，那也是精进。要想成道，必须有这个过程。释迦牟尼佛坐在雪山六年，那也是精进呐。那个坐着六年呐，我们能坐得住吗？炉牙穿气，乔巢借顶，坐在这不动。坐着不动。时间长了，人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像木头桩一样。这个鸟呢，他看看这个桩蛮好的，就这头上做起窝来了。炉牙穿气，坐在那个地方，你看看地下长的东西，那个草啊，都从这个，从腿子里上都钻出来了。你们想想看，那要下多大的功夫啊！不得定心不行，没有精进力也不行。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呢，不捣蛋，不捣蛋，这也是精进呐。住山住洞去，那不是精进吗？还有闭关的也是克期取证，采取种种方式方法要精进。讲到精进呢，就是无论你用于哪一法，就要求的目的就是要你不间断不能间断念佛，这个佛不能间断，参禅这个仪情不能间断，这叫精进。下边呢，又见具戒，唯一无缺，进入宝珠，以求佛道。这个昨天跟今天所介绍的都是放一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看到那个地方，那些地方说这个所谓的诸佛说法，菩萨修行这个修这个六度。上来说问这个精进，这是弥勒菩萨问文殊菩萨的具戒，具戒就是具足戒。具足什么戒呢？这个戒有多品，而戒的这个名相呢特别多，不是像我们一般初发心所知道的说三规五戒什么十众四十八轻戒，什么250条戒，350条戒，还有500戒。要讲到一个具足，就是说所有的戒都要包裹在里边，这称为具足呢。唯一无缺。唯一就讲这个四唯一， 行住坐卧，像这个四位语，这个丛林下人多，大家在一道啊，陋和同居，特别注意到委蚁，这个委蚁包括多方面的，比方说我们这个讲经，凡是想要听经的，在进入讲堂之前，都要先进入禅堂，啊，从禅堂一路出来。有的人呢，图方便，有的你们住的西方经的，不进入禅堂，中间插班进来，那也不是皈依啊，皈依就是大家一合相，一合相叫皈依，还有外了的，哎呀，我年纪大了，或是走路慢呐，我就先进讲堂哦。我先坐在那儿等哦，这个也不是一合相啊，你说你年纪大有多大呀？总没得我大吧？都喊大了，什么叫大呢？都想躲懒，总想这个讨巧，躲懒，这个呢就属于不为宜。既然一合相呢，大家每一个人呢都有个共同的，这个遵守，都要进入禅堂，从禅堂里下依次出堂，什么大僧啊、二僧啊，然后这个五戒弟子啊，不出来，这就唯一，比如说我们这个穿袍搭衣。合掌、问讯、礼拜都要讲一个皈依。出家人穿这个，在中国佛教协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共同的要求：出家人僧衣素食度身。这是说，这是作为一个出家人最起码的要求。和尚衣服要穿吧，吃素要吃吧，度身，度身我们就不谈了，现在都是度身的啊，僧衣。这个衣服呢，这个出家与其束缚有益，而且这个穿这个衣服，每一家有一家的家风，高门寺的家风，穿这个衣服讲究颜色、用料都有要求，有的人呢，他买了几十块钱一尺的那个布。想做什么？不是我这个抓着小辫子就紧甩不放，这是想做什么？还有我们这个不在这个我们课堂那个支个师傅，不知道从哪里弄这个料子，红不红黄不黄的，穿起来了，我说你赶快给我扒下来。这个小和尚，我们还跟他讲规矩呢。你这个好嘞，带起头来了，这可得了吗？虽然这些个事情，不是什么这个大了不得的事儿，也不是犯戒的事儿，也不是说完全是不可以的。但是搞么事，他有搞么事的家风哦。这个家风就是个家风，一个不能穿黄的，不能穿黄的。你就是大和尚，高门寺的和尚，穿黄缨这个黄袍红祖衣挂大珠子，那只有僧做说法。在诸房和尚上早晚殿， 都打主意的，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家风，都是打旗，这都有规矩，不是没有规矩的，那么你现在还有一些出家人呢，特别穿这个孩子，穿这个鞋，僧鞋。如果是下雨阴天，那没有办法，就穿穿套鞋；不下雨阴天，你穿这个鞋子，就要穿一个和尚的鞋子；袜子呢，穿一个和尚袜子，那个洋袜子，还是不能穿的，与其束缚有一跟那个在家人呢要两个样，在家人没有在家人的衣服。出家了，颜色要求是坏色，料子呢就是粗布大衣，洗得干干净净就可以了。叫人家一看，这是个和尚，你不要告诉他你是什么人，他一看就是个和尚。唯一无缺，三千唯一八万喜和，这个三千唯一，什么这个三千唯一啊？这个唯一也不止说就是三千的多了，身这个行住坐卧，我们出了家了，这个三千唯一是单指出家人讲的。出了家，我们不是受着戒了吗？250条戒嘛，250条戒怎么守这个戒呢？要在这个这个行住坐卧四唯一当中，持这个戒，那么就有4个250，就有1000。要过去，要现在，未来。那么就有三千，这就个三千为一。永嘉大师见六祖大师，六祖大师不是说的吗？夫沙门者，又具三千为一，八万细恨，说是大德，你从哪儿来呀？圣大德曼呐，来了，一点礼貌都没有，这是为一。讲这个具戒，词中呢，用十戒来解释这个具足戒。这个十戒，这个十戒出在《大智度论》。这个十戒设是，就是，既然讲戒是给予受戒的人讲的。守戒守到什么样子？静如宝珠，珠子是圆的，是圆满无缺，而且这个珠子呢是非常明净，没有瑕疵，这个十戒。第一就是不缺戒，第二是不破戒，第三是不穿戒，第四是不杂戒，第五是随道戒，第六是无住戒，第七。是智所暂戒，第八是自在戒，第九是随定戒，第十是具足戒，有这个十戒。什么叫做不缺戒？缺是缺少了，受了戒就破戒。那还等于没受戒一样，这不缺戒，缺了戒呢，这个戒就重了， 就重罪无犯，这个不确界。要是犯了重罪，我们这个出家人受了戒，受这个戒，受戒的用意何在呢？是为了修道了生死的，生死像大海一样，要想渡生死大海，从此难渡入彼难，那必须要戒恨清净，啊。你要是戒恨不清净，不要说是了生死啊，你那个人身就得不到，还想了生死吗？千万可不要把这个戒，看得那么随随便便的，啊，三无漏学，戒定慧，它是以戒为基础的，没有戒，你什么也不能修。什么修也修不成功。楞严经中讲，如竹沙做饭，你说我们要想吃饭，要想烧饭，烧饭拿什么烧啊？要拿米来烧啊？淘米做饭吗？啊，说我们到那个沙堆子搞这些，弄一摞沙来烧。能烧成饭吗？那这破戒之人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修也修不成功，没得基础。渡生死大海啊，举个譬喻，就像我们人间，我也看见过这个东西啊。有一次我们到那个是在郑州什么地方过这个黄河，哎，他不用船，他用什么东西呢？就那个浮囊，浮囊啊，什么东西做的？是羊皮做的，整个的那个羊，肉没有了，就那个皮，整个的，把它充气。充气嘛，它就飘在海，能飘在水里下。人呢，就抓着这个东西渡那个黄河。那个黄河不是平平静静的，有风有浪，渡那个黄河，那还有这本事呢？那他们是比赛的，那是。这个譬喻，我们要是渡生死大海，渡生死大海。这个戒呢，就我们说的这个戒啊，就像这个浮囊一样，五度浮囊。你要没有这个浮囊，你能够，我不要这个浮囊，我就这么，我会游泳，能过去吗？不，过不去的，这个大海过不去的，这个浮囊如果说缺了就不能够渡大海，这就是重罪，就等于缺浮囊一样，在戒中讲，像我们这个受这个250的条戒，四波罗一罪，四波罗一罪，而缺戒，那是佛法大海，不容死失，第二呢，这个不破戒，不破戒，浮囊是有一个呢，这个浮囊是有呢，但是浮囊啊不整齐，残破不全，比那个没有好一些啊，没有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如同浮囊，这个呢，第二就不破戒，一个是缺戒，一个是破戒，那还要论轻重，这个叫做中罪无犯，若了犯了这个中罪，如浮囊残破，这缺点东西啦， 这个在我们这个戒中下呢，比丘戒当中呢，像十三生产，虽然你还不是死人，死人大海中就不收了，但是你是个残废，生产，如浮囊残破，这个持戒不清净，终罪有犯。第三是不穿戒，这个浮囊啊，你说大动固然是渡海有危险你说出个小洞也不行出个小洞时间长了水也进去也不能起浮囊作用，这是那像什么呢？说不穿戒是小罪无犯。若犯小罪，如浮囊穿穴，穿个洞，小洞不补，大洞就吃苦。就像我们这个250条戒中的，30提舍尼，轻罪、小罪，小罪不能犯，大罪不能犯，就是小罪、中罪、重罪都不能犯，就是小戒、中戒。大戒都不能破，一个呢，像浮囊没有不能渡大海，这个浮囊残缺也不能渡大海，浮囊穿洞也不能够渡大海都有困难的。这个三呢，这个三种呢，属于律仪戒。必须律仪，律就是戒律，佛所制的，像我们人间的法律一样，是国家制定的。那你犯了法就犯罪，犯了这个小罪、中罪、重罪，反正都有罪。这是为律仪戒。第四是不杂戒。这个不杂戒就是不是律，不是这个上来所说的律仪戒了。不杂，什么叫不杂呢？心我们这个道人之心。不起杂念，不起杂念的不起恶搅，这叫做杂。起恶搅谓之杂若起恶搅，则身口随境，杂烦恼故。什么叫恶搅说我起个念头想杀人，这个恶搅那固然是恶搅，那是恶搅之中恶中之恶。起心动念无非是罪，这叫做恶搅我们这个本地心源本地都是清净的起念心，这都是恶搅。虽然我的身，这个口清净了，身善不造杀盗淫，口是不妄言，不欺语，不恶口，不两舌。但是我这个心这个肚子里头这个心我说这个心在肚子里向暂且说在肚子里向心劳动，老有妄想，这个妄想就是烦恼，有这个烦恼，这叫做杂，不杂戒是不起恶搅，若起恶搅，则身口随境， 意杂烦恼故，啊，这个戒是什么戒呢？这叫做定供戒。你这个心不定，心不能够入定，就有烦恼，就有妄想。什么叫烦恼？烦恼就是妄想啊，啊。那这个戒怎么持法的呢？要入定，啊，定中才能够持这个戒，才能够无犯，啊，所以这个戒呢叫个定供戒。说下面呢有定供戒，有道供戒不一样，这个定供戒是定中所持的，出了定以后呢，这个戒就不能持了，啊。所以说我这一定，我能够定十天，我就持十天戒；持二十天就持二十天戒。我定八万戒，我就持八万戒的戒，就是定供戒。而且这个定呢，不是说的那个罗切大定，定也有层次啊，定也有深浅呐、啊。欲界有欲界定，舍界有舍界定，无舍界有无舍界定，二乘呢，它也有定，菩萨也有定，佛也有定。你看定能够一样吗？不一样。第五呢是随道界，随是判随。我们这个持戒是要作意持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受了比丘戒，或是受了这个比丘尼戒，啊，甚至于啊优婆塞、优婆夷戒，那么持这个戒要作意持，心心念念，晓得我现在是受了戒的。啊，既然受戒，就有持戒，就要守戒，啊，一点不能够粗心大意，啊，那个随道戒呢，道者是正果的，有了道了，啊，有了道，这个道呢，它自然持戒，随道自然持这个戒。什么样子呢？像这个出果，出果是证了出果道，二果二果道，一直都到罗汉都证了果的，啊，出果罗汉，如果他是作为一个农民，种田要耕地，耕地要伤害呀，啊，那地里不是有些虫子吗？什么虫都有。你看现在那个拖拉机耕地啊，农田的耕地要伤害很多的，这个杀死很多的虫子，啊，虽然它不是有意杀的，但是它是过失杀，啊，所以众生在这个凡夫地位上，啊，这个身口意都不能清净。他正着出果了，他要耕地呢，那个地里像这个虫子啊。他就起来离地四寸，他就不在土里上了。哎，什么道理啊？这是他的出国的道力所感。哎，他离开土了嘛，他的耕地，这耕子就不伤害众生了，啊，他就吃这个戒，因为出国。他还有七返人间，七返天上，啊，他还受这个报，啊，所以他呢就是举这个出国耕地，重离四寸，出国人走路离地两寸，他也不排斥虫子的，这个戒，这个随道戒，啊，随着他自己的道力的深浅，证着道了，他就持这个戒。啊， 上边所说的那个随定界呢，那是在定中持的，啊，这个是道随道界呢，这任意任何时间都持的，啊，所以这晓得个什么叫随道界啊，啊，什么这个道共界、定共界，我说的吗？嗯，这里上就说的清楚了。这是第五随道界，第六是无住界，无住不执着啊，什么叫做不执着呢？就是不贪着，众生是处处住啊，众生是处处住了啊。见舍就贪舍，闻声见闻声就贪声，处处住六根，制作六尘，啊，这是个住，啊，那个罗汉呢就不一样，证了阿罗汉的，阿罗汉此番为五生，不生于三界，这因也不生了，果也不生了，啊，无生。是由于他证的这个，证于这个道理呢，是不生故。啊，不生，就于三界、六尘永远不贪住的。啊，所以人家说是证阿罗汉的，舍利弗中了阿罗汉的，还要退道心呐，还要变舍啊，他都不生了。永远不生了，不是说我现在不生了，时间长了他又生了，不会得的，啊，那永远不生的，啊，既然永远不生了，这个叫做呢，这叫做这个，这叫做呢，这叫无住界，啊，从这些方面上呢讲这个界，嗯，说界这个范围就广泛了。所以讲到究竟的时候，那个戒什么人才能够持净戒呢？什么人才把那个戒持得圆圆满满、具足无缺呢？是为佛一人持净戒，愚人皆明破戒者，这个要求就高了，而不是像我们说是不杀生能持否能持，不偷盗能持否能持，那个呢，是的。跟佛就不能比了，说这持这个境界不容易，戒持到顶了，持得圆满了，究竟了，就成佛了，我们250条十戒什么持好了，他也不见得就能成佛啊，能成佛吗？那还有个层次呢，出果，无罗汉。啊，这一个随道界，一个无住界呢，啊，这两个界呢，通通叫做道共界，又叫做真谛界。你像这个罗汉呢，他是了了分段生死，破了见思和烦恼，证一个真谛之理。啊，你看看二乘人证一个真谛之理，他就直接持到这个地方，与三界无住，啊，与三界无住，如果说难道他不发菩提心，不发菩萨心，不行菩萨道，那也是破戒的，那也是犯戒的，为什么是呢？那戒有多种啊，要是总的来讲。设利欲界，设善法界，饶益有情界。设利欲界，上他们说的，不缺戒，不破戒，不传戒，这是设利欲界，无偏三聚。啊，设善法界，一切善法，如果是你不要是不去做，啊，那都犯戒啊，啊，那犯戒。设善法界，一切善法，这个善法呢，世俗世间一切善法都包括在内，啊， 饶益有情界，众生是不是要度啊？众生是不是苦啊？啊，发菩萨心是不是要度众生啊？不度众生，那有犯戒的啊。你给他二乘的，他就犯这个戒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仅仅限于出果，一直到四果阿罗汉。这叫做道共戒。这个道共戒呢，就是真谛戒。所以这个戒摄十法界的。第七，智所暂戒。智所暂戒，什么叫智所暂戒呢？智慧之人所称扬赞叹的这个戒。智慧之人赞什么戒啊？就是善能出家摄素立生，故名为智人所赞。阿罗汉不是智人所赞的，不但是不赞叹他，还要骂他啊，那个贪偏赤小啊，那不是骂他吗？呵斥，那个赞叹他啊，骄呀败种，陆地不生莲花啊，那还赞叹他啊？赞叹什么人呢？发菩萨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人呢，那是佛菩萨都会赞叹的啊，一切智人啊，只说赞叹啊。怎么样子才被智人所赞？就是善能出假摄素立生。出假，从真从空出假，这个出假从哪儿出来啊？从空出假，二乘人证了一个涅槃，他就想蹲在那儿就不动了，就想享受着到了家了一样。那因为他不是到家的地方，他必须要重新要发菩萨心，就摄素发菩萨心，想度一切众生，要深入众生界。这个众生界的总的名字呢，这叫个假啊。假又叫做素，又叫做假，又叫做素地，真地、素地啊，中地啊。什么叫做素啊？什么叫做假呢？世出世间一切法啊，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一报正报都有名字，凡是有名字的这个名字呢，都是假的，这叫做假啊。众生假名都是假的啊。又叫做素，什么素呢？你说这是假的啊，不在这个假的还过不了。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假的，怎么你说什么世界没这个名字不行啊？什么东西都有个名字，有个名字就便于运作。现在讲个运作啊，善能出假摄素立生啊，这个人呢就智人之所在，这是一条戒啊。第八是自在戒，自在戒是菩萨所持的。所谓是游戏神通，逆顺视线，而于性者无所违犯啊，故恒自在。这个菩萨既然入假的，从空出假的，用了素体度众生，这个度众生就要种种视线，要随顺众生 随顺众生怎么随顺法的呢？众生是有善的，有利有乐的，善乐都要随顺。说是我要是渡一个杀猪的啊，我就变一个杀猪的，就跟他一道去杀猪，啊，这个叫什么东西呢？这叫做利，啊，然后他是个好人，我就跟他变个好人，你看看，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有三十二应那个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那个五十三参。那什么样都有，善知识，顺利视线，都是视线的，这是一种方便。他本人呢是非善非乐，啊，而能善能乐，随顺众生，啊，所谓的游戏神童，他自己有了本钱了，啊，所以他能够，顺利。都不违背他的本性，而与性者无所违反。性者，这个性呢，就是性界，遮是遮界。杀盗淫妄，这都叫做性界。比如说这个五界当中，这个九界呢，这叫个遮界。性界，你受界。不受戒，反正犯到这条罪，都有过。那吃酒就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世间人的杀人，有过没得过啊？出家人们是犯戒，那他就有罪了啊。那么吃酒这条罪呢，就不一样了啊。在家人吃酒没得罪，那有什么罪啊？出家人吃酒就不行了，出酒你说吃酒算什么？算个什么戒呢？遮戒。佛在世的时候呢，遮止的不允许吃，为什么呢？这个酒是烂性的，三十六时一饮备言，就是吃着一杯酒啊，能够有这么多的过，三十六时，杀盗淫妄。都因为吃了这么一杯酒而犯的这个戒，所以佛遮止，于性于遮都没有违犯，那么这个人呢，游戏神通就得自在，第七智所赞，第八跟这个自在戒，这两个戒呢，这叫做速地戒，都是要，从空出假，度一切众生。那你看看菩萨要是不发，要是人要是一个人要是，消佛的人要不发菩提心，不发菩萨心，不度众生，那还犯戒呢。为什么犯戒啊？首先你自己给自己就受了戒，一天到晚受戒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你自己跟自己受的戒吗？烦恼无尽誓愿断，也是自己给自己受的戒啊！那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为什么不度呢？不度你自己就违背自己，这个戒，这个戒呢，这个第七跟第八呢，这叫做速地戒，第九是随定戒，它这个定呢。比上面说的那个第四不杂戒这个定就深了，那个定是世间定，此处所这个定呢，这是出世间破无明的这个定，随这个定呢，是为不起灭定现诸为已灭尽定。古人讲，随缘复感迷不周，而恒除体菩提座，这此中讲呢，是不起灭定现诸为已， 在定中现诸为已，他不破坏这个定，不是我这个现，我现诸为已，我这个定就没有了，就在定中现，而不破坏这个定，这个不起灭定，现诸为已，第九呢，就是具足戒，戒波罗蜜毕竟圆满。所谓的记住，这上边所有的戒，全全完完全全的，圆圆满满的，一点没有缺陷，这个第九跟第十是第一谛戒，真谛、素谛、中谛。你看这个戒，可以把我们这个十法界包罗殆尽。你看看菩萨持戒清净要达到这种样子。一般我们讲这个戒持戒嘛，就很简单的就这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哪有这么简单法的呢？因为我们这么说这还是说的简单又简单的要是破开来讲那就多了。下边第四问忍，又见佛子助忍入力，增上慢忍，讷骂捶打，皆悉能忍，以求佛道。布施也好，禅定也好，精进也好，持戒也好，这个目的是什么呢？都是求佛道的上求佛道。忍辱也是一样，又见佛子助忍辱力。这个忍辱要有一种力量不但这个力量还忍不住呢。小不忍则烂大魔。这个忍你看这个忍这个字就看着害怕，一把刀子插在心上，这个多难过过不了要命要有力量能忍。所以行菩萨道讲难行能行，难忍要忍。忍不是说这个讷境界降临在我这个身心上来忍住，这个忍的这个忍的意义呢也很宽的。你比如讲持戒它涉及到十法界人也是这个样子它词中呢讲这个人，一个生人，一个法忍，这两种人。增上慢忍，增上没有得到你说得到了是不是增上了没有悟你说你开悟了是不是增上了你本来你这个人呢不如人家你恩要说我比你好，这也都叫增上增上慢忍，讷骂捶打都能忍。菩萨助忍入力，菩萨助忍入力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要能忍。下边这个经文当中四安罗汉菩萨弘法利生也有人呢住如来衣，入如来室，坐如来座，柔和忍入衣那就是忍都有忍的那常不轻菩萨如当皆当作佛，我不敢轻慢辱的人，你就打他，打他，打他，他还是这个样子 要能忍，宜求佛道。这个忍呢，四教也不一样，藏通篇四教，如果说在这个供养恭敬当中能忍受，能忍不住，不生交易，说人家恭敬我，供养我，能够忍而不住，不贪住，这要忍，这个人呢就不生交易。说是我这个人被人一恭敬、一供养，不好了，我这了不起了。你看看我这个人啊，了不起了，就生交易心。不生交易心呢，就要忍，这是一个顺境要忍。若是与嗔麻，这嗔骂打害即闻那等能忍呢，则不生嗔恼。人家对我嗔恨、骂我、打我、想害我，乃至于客观上的蚊子，这个蚊虫，这就跟呢不生嗔恼，这是乐境，不生嗔恼也要忍，我这个就有些人就是你说蚊子叮下来了就心里不高兴，但是不忍不住，要忍呐，菩萨嘛要发心要供养啊，这个呢都叫做生忍，若遇寒热风雨、饥渴老病等外法能忍不动啊，与贪嗔忧慢邪见等内法能忍不起，这叫做法忍。法是一种方法啊，八风，这个八风，稽首天中天，毫光遍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端坐紫金莲，八风吹不动，那就是忍呐，不要忍吗？顺境境界都要忍，力衰毁誉，称疾苦乐，这是有顺有逆都要忍，这个所说的这个忍呢，都是属于三，不能够出三界的，这些个外境，生忍、法忍，把这个两忍合为生忍，这第一义才能成为法忍，这是通教义。生法二境即是空，为第一义，是通教义。观二境先空次假后中是别教义。观生法二境即空假中是原教义，这上来介绍这个第四问忍，第五下边呢更问禅，上下问禅已经问过了，现在又问了，重问。又见菩萨离诸喜笑，即持眷属，亲近智者，一心除烂，摄念山林，一千万岁，宜求佛道。又见，上面见过了，这又见到了，离诸喜笑，喜笑呢就是戏论法，戏论了。把佛法当儿戏，就戏论，即痴眷属，喜论愚痴，这个禅也有概， 离喜笑是离调悔盖，离痴眷属是离嗔盖，勤尽智者是除疑盖，疑心是除烂盖，除烂盖，除疑盖，这是除贪盖。摄念三谛是除睡盖。上来六句是名所离，后边两句呢是一贤万岁，一修佛道，是名离盖之意。喜笑啊，这是调悔。调悔呢？什么叫调悔啊？这个心思不定，一下子这么，一下那么，一下说有，一下说无啊。这个叫调悔啊。调悔，调悔，调悔是参禅的人最忌讳的啊。这个心呢，老是捉摸不定。离痴眷属啊，痴眷属，这个眷属，这个痴眷属，什么叫痴眷属呢？对于所修的法不明确，不明了。你像有好多初参念佛是谁的人，他这个念佛是谁，甚至于年年到广播寺来参加打气，一直到现在，这个念佛是谁，都是什么道理，怎么参，弄不懂啊，弄不懂，这就痴啊。这个也，如果把这个痴做你的眷属，这个就不太好了。勤尽智者，智者是除疑，有智慧就没有疑了啊。智者，他是具足正信的，具足正信的，信为道源，功德母。你这个对佛法不了解，产生疑惑，怀疑，这就是痴眷属。尽智者就是除疑盖，疑心除乱，疑心就是除乱盖。这个心呢，要是不疑就乱，乱就不疑，有了疑心了，这个乱心就没有了，除乱盖，除乱呢，除乱是了这个贪盖的。摄念三谛是除睡盖，他要这个菩萨这几句话呢，除这个调悔、嗔恚、疑、烂啊睡，一共有五盖。前六句是说所离的后头两句呢，就是一前不退，以救佛道，是名。能离离之意，离这个贪，离这么多的盖，这些个盖呢，贪嗔痴慢疑呀，这都是盖，盖乎我们的真性的，包括睡眠也是盖，离五盖啊，以求佛道，下边问师。我看上面有问过师，现在又问师了，更问成更问师。贺见菩萨摇扇饮食百种汤药，师父寄僧名以上父，价值千万，贺无价一，师父寄僧千万一种建坛宝舍众庙卧具，师父寄僧清净园林，花果茂盛，流泉玉石， 尉迟，师父济僧，如是等时，种种微妙，欢喜无厌，求无上道。这就是问师的，布施。可见的是菩萨行菩萨道，看来呀，什么都要布施的啊。四世供养也是施，小善饮食是吃的，百种汤药是治病的，师父即生，这个汤药啊，你们晓得这个丛林的制度啊，有四料四十八指，有扳手疗，有围络疗，什么疗什么疗都有的。哎，广门寺还有个衣钵疗，还有个汤药疗，你们现在还没有呢。衣钵汤药，我才出家做小和尚的时候就在汤药疗里下，在汤药疗。这衣钵汤药做什么事儿呢？那是给和尚用的，管和尚的衣钵，管和尚的汤药，汤药疗。这个汤药疗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我们，印城堂主住那个房间，原来就是衣钵疗，东边那个房间呢，就是汤药疗。衣钵疗、汤药疗当中呢，那就是那个肉身菩萨那个净餐小和尚，就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无巧不成书啊，我出家就在那个地方。我这次回来呢，又住在那个地方去了，还住在那个地方啊，一汤疗，百种汤药，你看看有这些居士啊，以后的药品呐、这东西拿来，这也是一个也是供养三宝的。师父济僧，名医上府啊，人家这个名医上府啊，都是拿来供佛的。他有的人他不是供佛的，他就自己穿的，啊，价值千万，和无价衣。师父济僧，千万一种建坛宝舍房子。底下还有清净园林，你像这个须大多藏者，奇树寂孤度远，包括竹园精舍，都是护法居士供佛的，种种卧具，众庙卧具，清净园林，花果茂盛，六千余尺，这个不要讲了，直播几次，如是等是种种微妙。供佛这东西都是要好东西啊，都是要好东西，不是自己用过的啊，这个用过了不得用了，说是搞门寺那个那个苦修行就拿着给他们用吧，不要啊。你供养三宝必须要有这个恭敬心，用过的东西你不要的东西拿来给我们用啊。我们就受的就就有这么些个事儿。人家对待搞门寺是搞门寺啊，这搞门寺都是告花子，告花子那些坏衣服人家不要的，穿剩下来的，甚至死人的往生衣服都拿来搞门寺了，一概不要。穷固然是穷啊，君子固穷啊，我们穷的还有骨气，那个动物不要，叫微妙，这个种种微妙，欢喜无厌，求无上道， 第七，又问会，贺有菩萨说寂灭法，种种教招，无数众生。贺见菩萨观诸法性，悟有二相，犹如虚空。既见佛子，信无所住，以此妙慧求上道。说是智慧呀，智慧到彼岸。有智慧的人说法，说什么法呢？说寂灭法。这个寂灭法是不可以说的，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那个不可以言宣，要是不说法，这众生怎么度呢？以方便利故为无比丘说啊，种种教招，无数众生啊，这个寂灭法不可说啊。不过说也想办法说，这叫做开犬，这个喂食食犬。贺见菩萨观诸法性，悟有二相。观诸法性，诸法之性是什么性呢？诸法之性什么性啊？性。在佛教里想讲呢，这个性是以不改变为义啊，不改变叫个性。这个诸法性是不能改变的啊。诸法什么性呢？诸法无性啊。无性之性叫做诸法性，这个诸法性，这个道理我是常说的，那禅堂里也常讲的，一切法无性，无性之性是诸法一切。为什么诸法无性？诸法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没有自性的。是诸世间一切法皆如是，比如人无性，我们这都是人呐，人没性。那不都叫人，这个名字就是假的，他们的姓啊。为什么没有姓呢？你说这个人，人是什么地方？哪个地方人呢？众缘和合才叫个人，从头到脚下各有各的名字，你说哪个叫人呢？不得姓。一切法皆如是，举一个人是这个样子，万事万物你随便拿什么东西来讲，皆如是，都没得性的，都没得性。这个性呢就是诸法性，这个性是不能改变的啊，是诸法性。无有这个性呢不能改变，就是一相啊，一相就没有二相了。要就上文我们讲到这个无量义经，无量义从一法生。什么叫依法？依法是无相，无相就是没有，无相不相，那就是证明实相，实相就是一相，没有二相啊，没有二相，这叫做不二法门。佛法是不二法门。这个没有二相，这个相像什么样的呢？像虚空一样，犹如虚空啊。底下又见佛子信无所住，以此妙慧求无上道。信无所住，不住空，不住有啊。无所住的话，十法界都不住，不住也不住啊，这叫做不住。那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做得到啊，才能够说以此妙慧求无上道。这个以此妙慧呢，求无上道，一个是自求，一个是自求，一个是化他，求无上道。今天呢就讲到这儿。